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75集，拆不散的缘分。说着，众人瞧了莫须一眼，莫须无奈望天。天尊喝着茶，云淡风轻的样子。 我家玉堂的功夫可远不止如此，对于天山派武学的正宗来说，什么招式的变换都不是问题。 这倒是， 不靠内力又不靠招式，靠什么？ 靠使坏。 你还在忌讳着人家打赢你的事儿啊？ 林月火瞄着吴沙，邹良在一旁给吴沙剥了个橘子递过去，吴沙笑眯眯接了。 我说小邹啊，听说你也打赢了我家小凤凰。 碰巧。 废话，肯定是碰巧，再来一次你肯定输。 前辈，展福刚才介绍城西有家斋菜馆，要不要一起去？ 好啊。 吴沙笑着点头，看邹良怎么看怎么顺眼，林业火在一旁拆自家师傅的台。 他是酒肉和尚。 哪有， 你明明就有喝酒。 林业火瞅着吴沙腰上挂着的酒葫芦，吴沙张了张嘴，一旁邹良又给他倒了杯茶。 没事，酒也是素的，米酒吗？ 吴沙满意的点头，然后对一旁林业火挑眉。林业火无语了。 哼，马屁精。 不过林业火倒是也注意到了，邹良没拍天尊马屁，也没拍鹰猴马屁，就拍吴沙来着。想到这里，他搔了搔头。直到傍晚，白玉堂才将魔宫那30个魔头的功夫都学了，而此时画舫上螃蟹壳堆得老高，酒坛子都空了十几个。 真的全学会了， 这娃真是了不得，脑子太好使了。原本想着他至少要学3天，没想到一天都学会了。 多此一举。 展昭拿着帕子去给白玉堂擦汗，看着他的样子也有些心疼，又累他一回。展昭坐他旁边，白玉堂看了看他。 大概要1个时辰。 展昭点点头，不过这回白玉堂不是恢复内力，而是太累了要睡一觉。展昭拖着腮帮子歪着头看他。 这耗子出了好多汗啊，晚上炖只鸡给他补补元气吧。还是炖水鱼？干脆两个都炖，再加只人参什么的，再加点虫草，还是再加个灵芝呢？ 妈。 这时白玉堂悠悠地开口，展昭眨眨眼。 不是吧，心里想的你都能接受到啊？ 好累啊。 展昭搔了搔头，是累啊，看着都累，别说练了。白玉堂微微睁开一点点眼睛看展昭。 累。 展昭有些为难，累那怎么办？想到这里，伸手给他捏了捏。 要不然给你按个摩。 捏得没有小四子舒服。 展昭犹豫了一下，瞄了一眼远处的画舫，此时众人都收拾船呢，还有魔宫老头们忙着吃饭，他们也累够呛。趁没人注意，展昭飞快低头，随后扬起脸搔着腮帮子。 有没有好点？ 白玉堂感觉了一下嘴唇上挨的那一下，笑了，点点头。 是好像好一点。 那再来一下。 又好一点。 这样呢？ 好不少了。 展昭想了想，索性多啃他两下，虫草、人参、灵芝都省了。 话说回来，耗子嘴唇真软，口感接近海参，比海参有弹性。 白玉堂忙碌的一天并没有在展昭几个肠胃之吻后结束，晚饭之后竟然还要继续。 魔宫的老爷子们晚饭之后就开始轮流验收今天交的成果，一个个找白玉堂过起了招来。白玉堂在院子里也不知道是跟老头过招还是闹着玩，总是上蹿下跳，折腾到半夜，展昭干着急也使不上力。 这样下去玉堂会不会还没跟孟星打就先累趴了呀？ 白白要累死了。 到最后还是小四子看不下去了，到院子里嚷嚷了一声，众魔头一愣，展昭一把抢过白玉堂，拽屋里去关门，藏着不给众魔头见了。白玉堂坐在桌边喝茶，总算可以歇会儿了。这几天寄养在展昭这儿的小四子站在个小板凳上给白玉堂按肩膀。 白白要劳逸结合。 白玉堂微笑看了看小四子，小四子搂住他脖子蹭。 白白笑起来各种好看。 小四子，你怎么随时都在蹭人啊？ 爹爹说我运气特别好嘛，所以我喜欢多蹭喜欢的人，这样子你们也会运气好。 小四子笑眯眯说着，然后就听到敲门声。展昭说了声进来，就见萧良抱着个枕头打开门，站在门口张望。见小四子在呢，萧良笑嘻嘻看展昭：“ 我来打地铺可以吗？”“ 睡那里吧。” 展昭笑了笑，指了指一旁的一张小床。萧良立刻笑着跑了进来，放下枕头过来围着小四子。白玉堂也不让小四子跟着捏了，让他和萧良玩一会儿。两个小孩搂着小五上一旁聊天去了。展昭坐到白玉堂身边，手指戳了戳他胳膊：“ 哎，累不累？”“ 累的。” 白玉堂凑了过去，展昭捏住他腮帮子示意他，小梁子和小四子还在。白玉堂瞄了两个小孩一眼，就见两人正玩一个漂亮的陀螺呢，貌似是下午魔宫的老爷子们送给小四子的。展昭也在看，他看着那陀螺走神，小时候他也有玩过，魔宫有几个老爷子的本事很大，特别会做玩具。正看得专注，就感觉腮帮上温热。展昭愣了愣，回头就看到白玉堂近在眼前的脸，随后就见那张好看到让人犯晕的脸微微一偏，凑上来一些，嘴唇上就一热，那海参的触感又来了。当然了，没有海参那么湿湿凉凉的感觉，是煮熟的海参，热乎乎的，还是超级好味的那种。小四子和萧良扬起脸看，就见展昭正拖着脸看茶杯，白玉堂在专注喝茶。 刚才他俩是不是靠一起了？动作好快哦。 天不热呀，怎么这两个人耳朵红脸红的？ 又玩了一会儿，萧良跑去桌边拿茶水喝。 白大哥。 怎么？ 你下午是不是学到好多功夫啊？ 是不少。 羡慕。 林业火和赵普没教你啊？ 教是教了好多，不过我都没机会打架。 想打架？ 我师父说没有实战经验，有功夫也是白搭，可是没人跟我打架，隐卫们都让着我，林火急就会嘲笑我。 赵普呢？ 他说我功夫太差了，学好点他再跟我打。 你要人陪你打架还不容易吗？300个，每天换一个，怎么样？ 真的？ 萧良张大了嘴，展昭带他到了门口。 不过，有个代价。 什么代价？ 要学一声猫叫，尽量可爱点。 猫叫。 萧良还没明白过来，小四子凑到门口，奶声奶气来了一声。随后就见一个蓝色的身影从墙头跳了下来，歪着头躲在一棵树后往屋子的方向望。 蓝爷。 展昭招了招手，蓝狐狸笑眯眯提着裙子就跑过来了。众人都发现 展昭几个姨妈真的是各有特色，红九娘喜欢走到哪儿趴到哪儿，这一点跟小四子挺像的，而蓝狐狸就喜欢提着裙子跑来跑去。展昭将萧良往蓝狐狸眼前一推， 小梁子练功呢，说是想找人过招。 这个好办呀，今天蓝姨陪你。 蓝狐狸伸手捏了捏萧梁的鼻子，然后带着萧梁在院子里过招，其实说白了就是蓝姨逗他玩。小梁子倒是打得挺过瘾，这边的动静引来了不少围观的人，不少人给萧梁出主意，教他怎么打赢蓝狐狸。小四子坐在门槛上给萧梁加油。展昭回到屋子里，就看到白玉堂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。展昭轻轻给他盖好被子，将床帘放下，坐在一旁，双手托着下巴，瞧着白玉堂的睡颜看。 耗子真是帅啊，这张脸完全找不到一丝缺点。 再看眼珠子都掉下来了。 展昭身后传来说话声，他一惊回头，就见是殷侯站那儿呢。殷侯也看了一眼，就见白玉堂果然累瘫了，笑着摇了摇头，走到一旁桌边坐下喝茶。展昭陪他过去给他倒茶。 你和白玉堂进展得不错呀。 展昭愣了愣，瞧着殷侯。 不用担心，没人能阻止你俩在一块儿的。 真的？ 云妖王当年说过，我的传人和天尊的传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你俩这缘分千年不散呐。 那意思我和耗子能活一千年？ 重点不在这里。 所以你和天尊一见我俩在一起就神神秘秘的呀？ 我掩饰得很好的，就是那老鬼太藏不住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